维瓦尔第的四季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名曲了，它是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来组成的，每一部呢都有快慢快三个乐章，其中第二部夏天的特色特别的鲜明。那其实大家都会说了，夏天真的是最善变的季节，就像姑娘的脸一样，一出门呢要么就是烈日暴晒，要么就是暴雨倾盆，其实很多人都只是想躺着吹空调喝果汁儿。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其实也是有着各地特色的夏日音乐，比如第一段特别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夏。当然了，我们先是把第一和第三音乐章集中送给你，因为我觉得他的第二乐章真的是描绘了意大利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里我们所来聆听的也是维瓦尔第他所展示的意大利之夏吧。 Thank you. 1808年，上百年前了，失聪的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种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了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著名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同时他也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这部交响名作只有五个乐章，这是在贝多芬所有的作品当中，所有的交响曲当中最特别的，并且呢都带有非常明确的标题。在1808年首演的时候，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而回忆，写景多于写情。尤其他的第四乐章暴风雨，更是描绘了夏日村庄那种突如其来的暴雨的场景，撼天动地，呼啸之后迎来的是内心的安详。所以如果说到奥地利的夏天，可能耳边的音乐最最合适不过了。现在就已经来到了第四和第五乐章相连接的两个乐章。 音乐当中的夏天，尤其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夏天。下半时段我们会领略美国的夏天，还会领略阿根廷的夏天，很多很多地方通过古典音乐来领略。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吧，马上回来，酒河的魅力继续在你耳边。

风格马上转换了，对吧？皮亚佐拉有着阿根廷 Tango 之父的美誉，他将古典音乐的作曲技法还有传统通俗的 Tango 舞曲相结合，也是将原本很难登大雅之堂的 Tango 舞曲提升为音乐会殿堂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部分。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皮亚佐拉他的夏天。还是一首管弦乐作品来着，《牧神午后前奏曲》，这是来自于德彪西的交响音诗，灵感呢是源自马拉美的同名诗歌。夏日烈日当空，半神半兽的牧神在树荫下休息，他神志恍惚，步入仙境，见到了仙女，并和爱神维纳斯度过了销魂时光。但是他的亵渎神明真的是要受到惩罚，他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所有的这些都是梦境一般吧。所以呢，在我为大家选择的版本当中，我特别钟爱就是耳边所听到的竖琴的版本。 来自于柴可夫斯基他的钢琴套曲四季当中的六月。六月船歌是最脍炙人口的了。那船歌有人会说，这种题材是不是源于意大利呢？是的，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它的起源。划船的船夫一边哼唱着民间歌谣，一边荡起船桨。后来它逐渐演化成了没有歌词用器乐来演奏的音乐作品。当然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钢琴套曲四季一共有12月，那每一个月呢他都创作了一首小曲子，像耳边所听到的六月船歌是最最著名的。火，有人说这是夏天的吗？这属于夏天的旋律吗？仲夏夜之梦怎么不是呢？来自于门德尔松，他仲夏夜之梦最最著名的一个篇章了。门德尔松从小就展露出了极高的音乐天赋，而且呢他在文学绘画方面都有非常高的修养。17岁那年，他读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大受启发，就创作了耳边这首名作仲夏夜之梦。而且呢在这里面有很多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单独可以拿出来演奏的段落，像精灵之舞，还有就是耳边的婚礼进行曲。好了，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古典音乐家们他们笔下的夏日。 那我们也是从古典音乐当中感受到夏日时光。今天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的。我是王卓，明天见。 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